啊，这还一帮一呢。哈哈，对了，到什么份上，举个例子，他媳妇儿啊头些年买了一辆奥迪，花了70多万，70多万的奥迪开了 几年之后，哎呀不行，这车没意思，不好玩，不过瘾，卖了吧。啊，卖了，对啊，卖了啊，卖了吧，啊，卖了100多万。哎哎，你说等会儿怎么回事，买70多万卖100多万，这怎么还升值了这个？对对，您不知道，老物件它值钱啊，得了吧，车那东西它是掉价的，可说呢，这里面有套头啊。哈，用这个冯军自个儿的话说，哎呀，这个价格还是对方定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觉得啊，这样的话它比较隐蔽。哎，你看了没有？隐蔽啊！今日人物之二，经侦警察，这哪儿的？北京的，中央纪委通报131起群众身边4封腐败问题，其中就包括这啊，这个经侦警察干嘛呀？受贿80万是透露案情，嘿。胆儿肥呀，北京青年报啊，今日人物之三，哪位啊？这是一个外地的啊，广西柳州维稳办的原主任啊，老张。老张最近给免了，怎么呢？挨了处分了。为什么呢？出去喝酒啊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是吧？有点高了啊，借这酒劲儿啊，砰，把边上一大姑娘搂住，哎呀，美女，我喜欢呀，这那什么啊，亲热亲热啊，得，就为这个被人曝光了，被降级了吗？酒后言行不当啊，是吧？这能是小事吗？这一样是作风问题，您说呢？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 奶奶，您听我说。 这个6463啊，说是这个咱们公益广告好是好啊，但是播了一年了，是不是也能换一换啊？这我替您反映反映，这应该是吧？啊，说是真是这个2010就说真，您还别说，真的有那个有啊，那个别的干部真不会跟群众交流，他不会说话，你这玩意儿碰上问题他更不会讲话，讲话的能力这一样，这不是说。哎呦，咱们就说啊，口若悬河，呵，这家伙绕口令说的跟什么似的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得会跟群众交流，关键是您的心态得摆正了，是吧？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啊，还是官老爷啊？我这话说的啊，在理不在啊，是吧？9418啊，就那个意思呗啊，你说的有道理是吧？2661啊，提到这个雾霾，哎呀，农村也一样啊，是吧？你像我们平谷啊，平谷那个地方啊，6453，谢谢您啊，4038。这个。